年内即将两次全面降准，满足金融机构合理的流动性需求，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这些货币政策的运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今年以来啊，我国宏观政策以我为主保持定力，做好跨周期的调节，货币政策结构呢也持续的优化，有力的支持了中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国民经济的这些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我国点多面广的市场主体活力啊，不断的被激发，经济的韧性彰显。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就业、推动创新、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一直以来，中小企业获取资本市场金融服务的能力较弱。今年10月15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市，81家公司成为首批北交所上市公司。天津科技金融中心主任何永军表示，作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北交所将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带来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很多中小企业于细分行业中其实拥有了极高的品牌价值，还有非常高的技术壁垒，良好的资本市场融资环境呢，那我想呢，可以让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快速融资并打开市场，从而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带来跨越式的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资本市场研究室主任张跃文表示，北交所在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起枢纽作用，将为中小企业构筑起顺畅的融资成长路径。 规模小一点的企业也可以有机会通过北交所的通道啊进入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而且呢，这些企业在北交所孕育成长了以后，还有可能通过转板制度啊进入这个 A 股的主板市场，发行股票和进行交易。 农业农村部今天表示，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近期将公开发布。规划提出，力争到2035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是首部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的规划。规划明确，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聚焦7个方面重点任务，其中规划把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对此，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介绍，在这方面规划提出要抓好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 坚守18:1亩耕地红线，加强耕地质量用途管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农化，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牢牢掌握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 农村现代化方面，规划将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作为优先的方向，强化以工补农、以城代乡，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进公共资源县域统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邓小刚表示， 通过5年的努力，到2025年，我国农业基础更加巩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梯次推进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力争到2035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国家邮政局快递大数据平台今天实时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达1000亿件，这是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千亿级别，已连续8年稳居世界第一。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快递支撑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农产品销售额、制造业产值和跨境电商销售额再创新高，已逐渐成为商品流通的加速器、农特产品的直通车、制造业的移动仓和跨境电商的桥头堡。 连接城乡、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快递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目前啊，我们日均服务的用户的数量已经超过7亿人次。按照我们全国14亿人来计算，我们人均的快递业务的使用量，2021年将超过71件。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将1000亿件快递平铺，那么可以铺满170万个天安门广场。 从结构来看，今年1000亿的快递业务更多承载着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乡的使命。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中心主任王峰： 现在我们全网每天的快件量大概是3.5亿件左右，有1亿件的包裹是下乡送到千乡万村、田间地头的。同时的话，各地的农特产品源源不断地送进千城万户家庭的餐桌，这就充分凸显了邮政快递业在促进消费升级、畅通经济循环方面的重要作用。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边作栋介绍，快递年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离不开快递员的辛勤劳动，国家邮政局将进一步完善快递员的合理劳动报酬机制。 目前我们也正在指导中国快递协会制定快递员的劳动定额标准和快递企业末端派费核算指引，有关的工作也将在部分省市开展试点，在此基础之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开，为形成快递员合理的工资待遇提供支撑。 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减刑假释的根本目的是激励罪犯积极改造，如何审查判断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是实践中的重点也是难点。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厅副厅长刘福谦表示， 检察机关将落实意见要求，严格审查减刑假释案件的实体条件，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全面准确审查证据。 意见针对实践中较难把握、容易出现偏差的问题，提出了审查过程中应当重点注意的事项，并明确了具体的审查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副庭长罗志勇介绍， 比如对于罪犯的记分考核材料，要认真审查考核分数的来源及其合理性，存在疑问的应当要求刑法执行机关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说明或者予以补充。又如强调认定构成立功、重大立功中的较大贡献，重大贡献是指对国家社会具有积极影响，而非仅对个别人员单位有贡献和帮助。 此外，针对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容易流于形式等问题，意见在充分发挥庭审功能、健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有效行使庭外调查核实权、强化审判组织职能作用等方面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教育部、科技部、人社部、国资委、共青团中央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三季不负韶华国聘行动大型融媒体招聘活动今天正式启动。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在云启动仪式上表示，持之以恒做好国聘行动是总台践行国家媒体社会责任的具体实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一步与各部委强强联合，把人才和就业这篇大文章做实做好，让更多人才英雄有用武之地，让更多企业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据了解，去年的第一季和第二季国聘行动共入驻企业24000余家，提供职位超过235万个，收到简历达620多万份，有效助力六稳六保，赢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报道。2021南南人权论坛今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专家学者、驻华使节等近400人以线上线下方式参会。南南人权论坛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的重要平台，今年论坛的主题为人民至上与全球人权治理。与会嘉宾们指出，各国都可以而且应当走适合自身国情和人民需求的人权发展道路。全球人权治理要由各国共同商量，人权发展成果要由各国人民共同分享。一些西方国家自诩人权卫士，打着人权旗号干涉别国内政，服务自身政治目的，是假人权真霸权。与会嘉宾们表示，中国鲜明提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采取一系列政策举措，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时代潮流、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为国际人权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连日来，各地采取措施加大防控力度，严防疫情外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零点到十四点，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确诊病例20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461例。满洲里市副市长宋吉祥： 前十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共检出阳性病例477例，已确诊461例，其他阳性病例待临床复核确诊。 上海市今天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该病例是上海在对一名外省确诊病例在沪密切接触者协查中发现的，曾乘坐动车回外地老家，并在当地参加过聚集活动。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京雷强调，对文艺演出、体育赛事、活动庆典等活动，坚持非必要不举办的原则。 特别提醒有关的单位，尽量的不组织年会。特别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啊，尽量不要去人员密集的场所，不聚集、不扎堆，要做好个人的防护。特别要强调的呢，是非必要不离沪。 截至今天下午3点，浙江省宁波、绍兴和杭州3地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41例，包括确诊病例12例、无症状感染者13例、初筛阳性16例。结合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测序结果综合分析，浙江上虞、萧山2地的疫情与近期的省外疫情相关联，属于同一传播链。浙江本轮疫情感染毒株为德尔塔变异株。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0例，本土病例44例，内蒙古34例，均在呼伦贝尔市；浙江8例，其中宁波市5例，杭州市2例，绍兴市1例，黑龙江1例在哈尔滨市，上海1例在浦东新区。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3例，其中境外输入18例，本土5例，均在浙江，其中宁波市3例，杭州市2例。现有确诊病例1133例，其中重症病例22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亿6755.2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近日印发《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十四五期间将分批建设10000种左右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截至11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打掉诈骗医保基金犯罪团伙31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124名，破获诈骗医保基金案件1695起，追缴医保基金3.7亿元。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我国开展专项整治以来，已累计打击恶意商标注册申请37.6万件。 截至今天，中国石油大庆油田3次采油年产量再次突破1000万吨，连续20年产量超1000万吨，累计生产原油2.86亿吨，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3次采油生产基地。 2021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今天在南京开幕，2021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2021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等一系列重磅成果亮相发布。 为期4天的2021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今天在湖南株洲拉开帷幕，来自全球800多家国内外企业在线上线下参展，多项国内自主研发技术和多项进口替代产品首次在展会上亮相。 今天上午，载有76个标箱出口货物的首趟江苏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从铁路姚化门站启程，将经由中老铁路驶往老挝首都万象，这也是长三角开行的首趟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 一列运载50个集装箱白色家电的中欧班列今天上午从安徽合肥发车驶往俄罗斯沃尔西诺，标志着合肥中欧班列自2014年开行以来累计开行达到2000列。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针对有报道称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澳不会派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没有邀请任何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的计划，他们来或者不来，没有人会在意。 中方多次重申，冬奥会不是政治作秀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澳方政客出于政治私利作秀炒作，对北京成功举办冬奥会不会有任何影响。 汪文斌指出，澳大利亚将是否派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同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挂钩，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充分暴露出澳大利亚政府对个别国家盲目追随、亦步亦趋，到了不分是非、毫无底线的程度。中方对澳方的所作所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澳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必将如期成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2:55，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6,571,3,467例，死亡526,888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9389,503例，死亡791,514例。总台央广记者张佳宁综合报道。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7号报道，根据美国联邦数据，在11月29号至12月5号的一周内，美国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较之前一周增加了 57%。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全美已有至少18个州报告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确诊病例。美国专家悲观地预测，此轮疫情的严重程度或将类似于去年冬天。截至7号，英国已累计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超400例。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当天说，早期迹象显示奥密克戎毒株比德尔塔毒株传播能力更强。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汉斯·克鲁格7号表示，在过去两个月里，欧洲区的新增感染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但死亡人数仍然远远低于以往高点。克鲁格强调，如果没有大范围的接种新冠疫苗，死亡率会大大增加，这也是新冠疫苗作用的有力证明。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8号通报，截至当天零时，韩国在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175例，这是韩国日增确诊病例首次突破7000例关口，也是自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7号举行视频会晤，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局势及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当天，俄总统府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顾问、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表示，紧张的俄美关系没有因这次会晤而取得突破。 伊朗副外长兼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巴盖里7号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会谈将于9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继续举行。 据印度媒体8号报道，印度军方一架直升机在泰米尔纳德邦坠毁，包括印度国防参谋长在内的多名军官及家人乘坐该直升机，目前至少确认4人死亡、3人受伤，死者身份正在确认中。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7号透露，日美两国政府拟定2022年度起，日本负担的美军驻留经费为每年超21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8亿元规模。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童林、杨宁、刘雨华，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